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为了能够让大明二明顺利逃出，唐三决定让小五带着他们先走，自己留在原地稳住比比东。但小五却十分不放心自己走后唐三的安危。 哥， 你呀，还不相信我的实力吗？我也不是以前的唐三了，或许现在我还无法战胜比比东，但陶总还是可以的。星斗大森林是最适合我的地方，别忘了，我有办法让他找不到我。 哥，我相信你，你一定要记住，我们是一体的。 小五看着唐三眼中的自信，知道这个时候绝对容不得自己再做犹豫。说完这句话，他带着强打精神的大明二明快速朝远方而去。大明二明身体庞大，但小五的身体强韧程度也是今非昔比，两手分别顶住他们的身体借力给他们，令两大神兽负担大减，快速离去。大明二明一走，唐三顿时心中大定。在蓝银领域的掩护以及唐三的精神力隔绝下，比比东当然不知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唐三利用森林中蓝银皇阻挡住他召唤魔珠，不禁令他大为光火。 比比东，我就好好和你周旋一下，也看看你究竟有多强的实力。 准备强攻，我破开他的领域后，你们就全力攻击。 是。 想强攻杀我？好啊，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我真正的实力。 四大封号斗罗此时的愤怒一点也不少于比比东，他们在武魂帝国中都是一代强者，九十级以上的封号斗罗魂师都要仰望他们，此时却被一个对手戏耍至此，甚至鬼斗罗还被对方秒杀，这口怨气就算对方碎尸万段也未必能够出尽。四人摩拳擦掌，同时施展出了自己的武魂真身，就准备随时发动攻击了。这一切都看在隐没于蓝银领域中的唐三眼里。唐三感受着迟缓重力控制两大领域效果渐渐消退，举起了手中的海神三叉戟。他今天已经使用过一次三叉戟的威能了，只不过当时并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对他的消耗并不大。伴随着海神之光喷吐而出，唐三额头上的三叉戟烙印与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同时亮了起来，他的眼眸在这一刻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背后八蛛毛支撑着自己的身体，海神三叉戟前指中央最大的戟刃上一道强烈的金光爆发而出，化作惊天长虹，直奔蓝银领域外的比比东斩杀而去。唐三看得出，比比东的武魂也属于邪恶一类，海神之光对他应该也有克制作用。暴怒中的比比东脸色一变，背后的八根蛛毛加上变成蛛毛状的双臂同时在身前聚集，八根毛尖点在地上，强烈的墨绿色光芒伴随着他那第一魂环闪耀骤然腾起，八根长毛同时上扬，顿时一道半月形的墨绿色光芒迎面展出，正好与唐三海神三叉戟上发出的金色光刃碰撞在一起。轰然巨响之中，剧烈的碰撞令两人的领域同时出现了紊乱，唐三的蓝银领域紊乱程度要更明显一些，身在领域中的他噔噔噔后退三步才站稳身形，脸色一片惨白。 好邪恶的力量。如果说鬼斗罗所拥有的只不过是鬼气形成的武魂，那么比比东所拥有的就是制邪之气。这种极其纯粹的邪恶，我只是在面对杀戮之王时才感受过，那个时候的杀戮之王还没清醒，还不是我曾祖父唐晨。现在比比东身上释放的邪恶气息竟然要比那时的杀戮之王还纯粹，还要庞大。 正像唐三判断的那样，比比东的魂力实在太强大了，哪怕是唐三手上的海神三叉戟帮他化解了绝大部分冲力，他还是被冲击的后退三步，身体已经受伤。比比东也不好受，低吼一声也是后退了一步，全身闪过一层海神之光带来的金芒， 原本浮现在身体表面的墨绿色光芒顿时暗淡了一下，才重新恢复。比比东当然不是被唐三的魂力攻击后退，而是那纯粹的海神之光带给他炽热的神圣创伤，这就是真正的神器之威。凭借着因为魂力不足吃了点亏，但能够击退比比东，唐三也是足以自豪了。他判断的没错，现在的比比东已经达到了巅峰斗罗的实力，他的魂力不是98级，而是99级。如果不是有部分魂力他目前不敢使用，此时的他只会比海神斗罗波塞西更加恐怖，毕竟这里是陆地。不过比比东虽然被唐三击退，但他也同时锁定了唐三所在的位置，丰富的实战经验加上强大的实力，他的死亡领域一下子就爆发开来，飞速地侵蚀着唐三的蓝银领域。两人的领域相差了至少一个档次，这是魂力的区别。失去了迟缓领域与重力控制领域的辅助，唐三的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飞速地消融着。根本不需要比比东吩咐，四大封号斗罗已经在比比东的精神力指引下直奔唐三冲了过去。面对五大强者，此时的唐三却丝毫没有惊慌。 哼，我可不是当初那个唐三了，作为被神选择的继承者，现在的我拥有着远超目前魂力所显示出的实力。从海神岛归来之后，我已经成为了当时强者中的一员，想要杀我可没那么容易。 海神三叉戟上的金光并没有在发动攻击后消失，反而在唐三的海神之光注入下变得更加强烈。无数金色的光纹在海神三叉戟上荡漾开来，那巨大的戟刃变得如同金色水晶一般通透。唐三以左脚为轴，身体迅速原地旋转一周，以小腿带大腿，再带动自己的腰部、背部，最后力贯手臂。在他手中，重量108斤的海神三叉戟如同流星赶月一般飞了出去，直奔那四名封号斗罗而去。在海神三叉戟脱手而出的那一瞬间，唐三的蓝银领域瞬间变成了金色，比比东的死亡领域在一瞬间就被加入了海神三叉戟威能的蓝银领域，强行震退。 小心！ 比比东顾不得去攻击唐三，身形一闪，已经来到了自己四名属下身边。他已经容不得再有任何损失了，双臂所化的蛛毛瞬间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两柄巨大的黑色镰刀，正面迎上了海神三叉戟。四位封号斗罗也不是傻子，他们立刻毫不犹豫地释放出了自己的单体攻击技能，集中攻向那灿金色的三叉戟。比比东这两只手臂所化的巨镰乃是左右两臂的魂骨所化，这两块臂骨乃是从一头10万年修为的死亡蛛皇身上掉落的。同一只魂兽出产两块魂骨的情况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这两块魂骨也是他攻击手段中最大的杀招之一。此时面对海神三叉戟，他毫不犹豫地用了出来。比魂力，唐三当然不是比比东的对手，甚至比武魂魂环他都相差甚远，但是他却有一个比比东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那就是海神传承者的身份。先前凭借海神三叉戟发出的神圣光刃，比比东能够凭借自己强悍的修为挡住，可眼前这海神三叉戟本体攻击可就不是那么好抵挡的了。海神三叉戟本身重量就到达了108000斤，再加上唐三灌注的魂力和海神之光，展现出本体能力的海神三叉戟，破魔、破邪、破灭三大效果同时出现。就算唐三现在还不能发挥出他完整版的威力，但这孤注一掷的攻击还是极其恐怖的。巨响伴随着爆闪的金光，神器之威震撼全场，四名封号斗罗几乎同时被震退，他们发动的攻击落在海神三叉戟上，只是略微减缓了三叉戟前行的速度而已，但也引发海神三叉戟上的金光变得更加强烈，真正的抵挡住海神三叉戟的还是比比东。漆黑的巨镰硬挡海神三叉戟，比比东高达99级的魂力全部爆发出来，可就是这样，他的身体还是被那巨力带动的向后飞去，海神三叉戟上附带的破魔、破邪、破灭三大效果不断震慑着他的身体，他双臂所化的巨镰上一道道裂痕飞速蔓延。比比东背后6根蛛毛有力地插入地面，双臂猛然一震，两臂巨镰同时爆炸， 强烈的爆炸力终于挡住了海神三叉戟的攻击。与此同时，他额头上的蛛网又亮了起来，一丝丝紫色与绿色混合的气流快速地在他身上游走着。比比东脸上流露出一丝痛苦的神色，但是他的力量却骤然增大，猛然间身体一甩，重新化为手臂的双掌，在海神三叉戟下方一托，三叉戟顿时凭空飞起，一层紫绿色的气流在三叉戟上蔓延，竟然逼迫的三叉戟上附带的海神之光削弱了许多。攻击维持到这时候，唐三也已经接近力竭，深吸口气，双手一吸，控鹤潜龙发动，在魂力的牵引下朝着唐三疾飞而回。刚才这一击，唐三可以说是倾尽全力，甚至比他曾面对曾祖时那一击还要强横。毕竟现在他已经85级魂力，能够一击震退五大强者，可以说都是海神三叉戟的功劳。但是此时海神三叉戟回归，与他一同回来的还有满脸凝恶之色的比比东。此时此刻，唐三和比比东的领域都已经消失了，在先前那种级别的碰撞之中，唐三无法再维持自己的领域，而比比东的死亡领域却是被海神三叉戟上附带的三破属性直接给击碎。 他不需要调整吗？ 唐三眼看着比比东跟随海神三叉戟朝自己扑来，他左手回收，右手推出，半空中海神三叉戟突然一横，直奔比比东抽了过去。唐三既然能用昊天锤施展出昊天飞锤，自然也能用海神三叉戟施展出空中飞戟。突如其来的变化令比比东这样的强者也反应不及，他本来就想抓住海神三叉戟夺取这件神器的，所以追得极近。此时海神三叉戟突然转向抽向他的身体，一时间他也只是来得及用双手挡在身前。砰的一声，比比东的身体如同炮弹一般被弹了出去，海神三叉戟重新加速回到了唐三手中。唐三知道这一下并没有伤到比比东，比比东的魂力太强大了，在三叉戟抽中他身体的时候，他只是顺势卸力，看上去被轰击得很远，可已经变得黝黑的海神三叉戟没有三破之力，仅凭重量还不足以给这位教皇大人带来真正的伤害。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